一起狂出唱片店，垂头如不见父母更蔓延，垂头如不见是夜又在加添，消失风中我心似加添死罪，雨雪雪纷为何站于这里，呼呼奔风雨问我在看谁，于臂弯里面，怎么你能吻他在雨下，仿佛昨天我的脸，垂头如不见父母更蔓延，垂头如不见又再加添。